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бохот пасанд кати. Ман Пекин ро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，我爱北 京。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 九六九智说北京， 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欢迎您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和您聊一聊老北京是怎样过金秋的。春种夏耘，秋收冬藏，这是古人总结自然与生命的规律。在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，人们倾向于将人比喻成一种植物，有根脉，也有四季，而金秋则恰好是其最旺盛、最饱满的阶段。因此，老北京的金秋文化异常丰富。首先是社日，在立秋后第五天称为秋社，这一天邻里要聚在一起建新，就是饮酒尝新谷，不能动针线，据说可防耳聋。此外全体放假休息，不仅农村有社日的风俗，城市也一样，社日有庙会等。此外便是贴秋膘了，秋天恰逢白果丰盛，此后则是漫漫冬季。古人认为冬天消耗大，需要在秋天补充。此外从生理结构看，人体在秋天的营养吸收能力也比较好，适合调养。老北京贴秋膘以羊为主，所谓秋风起涮羊肉，要吃秋有爆肚，食蟹也微微风气。老北京金秋喜爱食用半成熟的青玉米，将其做成窝头。金秋最盛世还是郊游了，但是老北京郊游的内涵与今人不同，今人多是厌倦了城市生活，希望回归自然，而老北京城市的自然环境较好，郊游不完全是为了亲近自然，主要是为了获取对生命的体悟。在传统价值观中，人们将自然和人看成一体，比如出现了重大灾情，皇帝会发罪己诏，表示是因为自己执政有失误才招致了天怒，这种自我检讨是异常认真的。如果灾情得不到遏制，皇帝还要主持皇家祈祷典礼，减善，放宫女回民间，大赦天下，重新审问旧案，以杜绝冤情等，甚至不能到正殿办公，只能在偏殿问事。历史上还有过因天灾而请求辞职的皇帝，在古人看来，这很合情合理。皇帝既然是天子，就要为天灾负责。老北京人的金秋郊游带有调整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含义，以看银杏、看红叶和听鸣虫为主。银杏树挺拔，少旁枝，比喻做人应刚正不阿，不畏霜雪。此外银杏寿命长，象征君子应卓而不群，历久弥新。红叶则壮观凄美，展现了自然界的伟大力量。观赏红叶的生长，可以洞察体会红叶与生命的陪伴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。而听鸣虫则以西山为主，这里盛产铁皮蝈蝈，通体青黑色，是老北京独有的品种。欣赏虫鸣，可知人在世界并不孤独，还有众生相伴。在没有录音机听广播的时代，虫鸣化解了太多的寂寥。金秋是收获的季节，但是在收获的同时，应该知道这份收获源于自然的赐予，它给予我们甚多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抱怨自然，而是应更多的去倾听它的声音。

乡，在路上抬头望，多晴朗，回家乡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， 在路上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经营。